아무 나와요. 이게 아무 그 뭐래? 그냥 이 그래. 그래서 제가 不不 제가 那个儿子大家还没有回来呢，那儿子过去了。啊，过去儿子没个回来。哦，那一天都是这个。哦， 他接干不接？接干。不接他弄啊，我不接他弄啊，我下来。我不是。老贵，学校分你二千八，老去，你没时间了。 啊，过去。 啊，他老有光，他过去。 哦， 要不 然俺不是俺那边买的呀，就给我找我水水水，水水人家 一 亩娘子水水人家一买八个水水，人 家一亩可钱包了。是啊。那差不多一亩。 那不要干娘们虚虚静静的。 虚虚肯定静，带星星还不干吗？你星星还 不 干。那我七八千。 我七八 千。不，一年六百五都不认识。 是啊。 还不知道这个不错呀。 嗯。 你怎么弄的手机？你不是没去外头吗？ 你要没讲呢。 那个女娃现在吧，女娃不结婚了。 嗯。 这边没事。 这边还没干活。娘来搬了， 搬了，我是废的。 哎， 我是废话。 你一个人搬了？ 啊？ 你还一门头当代人？ 那不多，还没出来，这屋里。 你那旭旭的怎么过也差不多啊？ 就在那边，他的。 旭旭在那边。 那你拉几斤了？大概就知道。 一亩地一斤了。 那一斤了第二斤，这几年。 我家也不一亩一斤了，就人家去。 不是苦了， 不 是吧？ 不是，你居然 不 苦。 我徐家徐徐在没接到皮儿的 了， 我 皮 儿接 到 好 几 天。人家的鸡，就外墙接住都不得了。 那以前要起锅锅，以前的那现在就吃不到了个。 我告诉人家六百五都没人要嘛。 他们一个六百五没人要。 就干净了，就 知道我。 那那个菜啊，都苦。 像一个一个一块钱， 你说一个俺们贵的羊肉片，他们七个人吃了，俺们一块儿没吃啊，一块儿没。 啊，一块儿没对啊，当然一千斤一千二啊。 哦。 一边的边儿啊。 你 问 你 问， 你要 买好那 不 是多少钱？买好不要少点哎呀，那个黑人买了一个。 他没破卡 你怎么破卡？ 啊？ 你不用买卡。 买进吗？ 买的没破。 我买几个也没破啊。 他在伯伯这边没试过。 啊，也没试 过。要破贵要有个就是试过一回。 啊。 试过了就破了。 最好 的。那俺少破一点啊，俺少这个这个破点。我让 你 来帮俺扛过来。 你买 啊？ 你别 远 的。 啊？ 买啊，你别远的。 啊、 哦！你刚好给他买50块钱。 他是一块多少房？ 一块。 一两块四啊，两块几房？ 哦，50块，咱们几个。 哎，你不是那哪里吃葡萄的啊？ 还是那，还是他妈别那个哎，哈哈。 不是吃葡萄是吧？ 不是。 吃葡萄，他一吃葡萄就疯了哈。 哦。 我就吃葡萄疯了，疯哈，疯了还能哭了哈。 这老苦了。 这个啥子啊，胡老板？那月不溜达。啊，下边。 那个。 下边是你要保证万福，你要特别保证万福。 啊， 我在俺不是去弄我去，我弄我那接三大碗卤煮。要多少我也接，要多少我也接，我不想。嗯，要多少钱不管。我要他个人几个人干了不管，我喝的还是下下。 这样子应该蛮好的。 过一点的。 这是盐水籽是吧？买好不才籽 吗？ 买 了，有 买 不？ 我买好不才籽。 有的， 我 晓得。 我晓得 了， 我晓得了。你给你了？你都给俺了，我叫啥呀？你都给俺了。 你把这个搞回去。 哎， 要不然没有外资。 你买了一袋啊？ 一袋。 一袋 外资 小小 的袋。你买了不带籽不是？不带籽的，那是买啥啥？ 要 没 有外资，两个喝的。要 没 有外资？ 没有啊。我不嘛，你把车给拆了，你说我这样。 我那老屁了。 不，你这是烧烟卷，烧烟卷你怎么我给俺买点的，你怎么买一袋的？就是哈。 我算了。 你 还 给 我 买点的， 我 没钱。我给俺买点的，不要俺不忘记的了。咱不得手的呢，少去一点。 你啥活？啥活？你这看你老啥你不？ 老 觉得老吃那嘛。 不 是， 你 要 结婚 呢， 我结不了。 他不管了， 那到这里干，他早就结了，早就 吃了。不是，你 不 管呗，你不结婚， 我结 不了， 你把这买上是啊。 那 不 结婚 人。还有结巴巴的，他不再买。 我有结巴巴，我买的，这你是家有的，搁这晒的，我买的，我这不是。你也晒 你 也 贴娃娃他给也贴娃 娃贴娃娃 那 喝 的 你咋没搞别人呢 哎 那 没搞 这 爸爸这你没玩啥这不用还有点点喜欢从买高脚 这不用玩的这就背了 我 没一个就背了 我没一个啥人 我就可以吃 哦可以吃 错了哈 我给你错了这样一个不一定就错了，我妈妈来过一个叫。 我他妈不一定，不一定。 不一定。 还要 是。还有，俺不是也能去吃啊？你这个操操，你们这负责哪呢？ 这地里的好衣服肯定老早也破 了。好吧。 你要玩？ 你要用我呗，不用喊我，不用借一口，借我也不用弄 口。我五元就喝下的。 六元。 人家搁着先掉，先掉搁给掉了，搁土。啊，作业不是掉掉啊，就做啊那个，搁掉作业啥么子。 不 分家 就是在那也没 还 有 呢。要问俺爹干。 哦。 嗯。 那 没， 这不行，这 好 像这都 搁着 断了。 好像咋？我知道嘛，你一个就这个人嘛，对吧？和个五元和贵的，正好也搁掉上呗。你说我他不能买就先掉，肚子大小，用完再喝一喝。那放那个在外，把标志我们发过来。 四十。 啊，我六。你说你。啊，对啊，这个就是。 你妈这个呢，不是这吃的太低了，这不行。 啊，对啊。 对的。 你对啊，有个好嘛， 有 事儿啊，有事儿没有你不对了。 知道了。 对我够。 哎哎， 够 的。 啊？ 够的。 够的。你弄啊，朋友。没带上就这个，行。 嗯，我丢了。哎呦，你狗子跑。 那没事不要消费。 嗯，不费。 哎。 还是自然好。 媳妇，我这谁不来消费的？ 我有了，你 有了， 你再不去。 丢了是不是开关不开？ 哎，丢啊！我你把丢了，我开关开。 开关是不能用。 随便写你小本子，把它错了。我写我，我再把你小本子，你别错了。 你 那 不 也？ 不知道 这个 错。 这个错了，这个错了。 我是。 搁几个几个几个几个，搁不进去，搁几个次。 谁要过线？我不过线。 没过线。 我把他谁去？谁要过线？我就回来，还把门开开回来。 你去，你去。 你是接触的，你我把最远名上什么？我这最远哦。那你那搁哪？ 这吧。 这不贵。 这吧。 哎呦。养牛好，养这些最高。 他有些肉了吧？ 没，哎有，养一米七几。 有没有？ 高高高高，养牛不多。 你几个？ 够得了，养牛你连高跟鞋都不穿呀，穿来这边就一点点的平跟。 养眼睛够哥哥。 羊牛我多差不多，就多地方。 有百二三嘛。 哦。 二三地方不够嘞，到东往到将近东往这地里。那村长 哎， 哎，上这路路，你给这些村子服，从俺们一屋你给你喝着，给你捂着，我不管你啊，我就管。 光 着。 那 光着， 那得把提盘子的。 这壶哈酒也不能喝个。 要给嫁给一 个是配的还是招的 配的 配的 不敢招这能干什么配给他试就行是配货你这 建福光的 早早 的 嗯 我 已经到了 我这吊车我就去开去 有没有福 啊 福光有福吗 好一点你车多少你都少 这是工业的福福这可少少分 哪个桶 这工业还是 你踢哪个 啊 带我过踢 我问俺大老婆的这咱俩刚刚这边这边叫都知道是连半叫不行问俺又不叫问俺是去我是这个叫不行哦 嗯 还不要抬头就行 你连俺成双啊连头叫不好啊 这更叫你们就我不会你别连双去俺连头头头啊你不好糊涂啊不过你别就是去北京去到我们班儿做发挥的你不要去了 哎我就是用东西学的嘛我接触就是 你不去北京知道的 因为对 北京一回一回你就要找我一回看见就容易吵架的 他不会用一回上来的 有不去哥知道那老天哥找一查查到查到这块儿的连俺也找一